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对他的开场白颇感好笑。哼，如果我介意叫你小叔，还能商量商量改叫你大兄弟吗？东飞鸿开了一辆银灰色的旧别克，上车后他问池小池， 吃过饭了吗？ 吃了一点。 东飞鸿看了一眼后视镜，唇角微弯。 你现在正长身体，训练量又大，想吃什么小叔带你去吃，也算是正式认识一下。 池小池向061确认， 东哥真有这么一门亲戚？ 就算有也不差什么，他现在没有出现在东哥的记忆里，证明这个人对东哥的命运影响不大。 说着061的声线自然转柔， 如果信不过他少交往就是了，只当是多个陪吃饭的朋友，多个落脚的地方，不好吗？ 池小池似的吸了口气，揉揉耳朵，他挺受不了061这种说话方式的，好好的一句话能被他说得又暖又欲。东飞鸿听到池小池小声吸气，回头问他， 怎么了？ 有点晕车。 东飞鸿把车子靠马路边缓缓停下， 想想看吃什么。 池小池把东哥的冷淡和傲然演了个惟妙惟肖， 都行。 东飞鸿重新发动车子， 那就听我的。爱吃鱼吗？附近有一家灶台鱼，口碑不错。 好。 东哥没什么忌口，什么都能吃，但是灶台鱼曾经是楼隐最喜欢的菜，他的父亲出自东三省，对这道菜感情最深。楼隐在父母去世后将这道菜的做法记下，作为一样宝贵的遗产做给池小池吃。至今池小池还记得那口大铁锅里炖着的大马哈鱼肉，嫩豆腐经过千滚万滚被熬得稀烂，喝着新鲜的汤一块喝下去，后来这道菜变成了池小池最喜欢的菜之一。见池小池出神，061问， 怎么了？ 这个世界有点奇怪。 任务对象姓楼，表面性格和他的楼哥有些近似，甚至和原主东哥的过往记忆与池小池和楼隐也有所重叠。楼哥去世12年，东哥和楼思凡有12年缘分，就连原主好强又自闭的性子都能在过去某一时期的池小池身上找到些许影子，现在又加上一条灶台鱼， 是有点奇怪。我会帮你注意着的，不要担心，专心做任务就好。 我不担心，俗话说得好，冥冥之中自有瘪犊子，不是天意就是人意咯。 俗话是这么说的吗？ 天意躲不过，人意不好躲。 池小池拖着腮看向在夜色和霓光中流光溢彩的城市街道， 既然怎么都躲不掉，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管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一切是巧合还是必然，池小池至少清楚这不是冲着东哥来的，他只要替东哥把伞撑好就算对得起人。061抿着嘴笑了，他很喜欢池小池这种劲劲的口气，仿佛对任何事都不上心不在意，心却比许多人都热。 这顿饭迟小池吃得很舒服。东飞鸿似乎能体察东哥的内向寡言，不跟他尬聊，只捡着重要的话说。 去洗个手？能吃辣吗？给你点个饮料。玉米汁可以吗？或者山楂汁？ 他跟东哥有商有量，丝毫不把他当小孩对待，是个为人处事极叫人舒服的人。结束一餐饭后，东飞鸿看一看手表。 天这么晚了，来家里住一个晚上吧。 我要回队了。 东飞鸿笑了，略翘的丹凤眼里满满都是温柔的风情。 哼，我跟你们教练联系过了，来家里住一个晚上，认一认门，下次方便来。明天早上我送你回队，不会耽误你训练的。 话说到这份上，池小池也找不到不答应的理由，便点了点头。东飞鸿绅士地把车后门给他打开，提醒他系好安全带的同时，不忘拨了一枚大白兔塞在他嘴里。池小池一边咂摸着满嘴的奶香，一边问061， 这人怎么没在东哥还活着的时候出现？ 到现在为止，东飞鸿的出现都让池小池很是介意。 或许是蝴蝶效应吧，再说这样不好吗？如果像你说的，东哥还留在这具身体里，有了这么个小叔，也能给他补上一点亲情的温暖，让他知道一个家应该是怎么样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你会怕猜不透别人的心吗？ 池小池仔细想了一想，厚颜无耻道， 爱卿言之有理。 061刚想说点什么就顿住了，很快他继续说， 皇上，看样子我得去一趟须臾之间了。 你就这么放心把我留给他？ 皇上别闹， 这个东飞鸿要是个正太控我怎么办？ 和上次一样，在非睡眠状态下我被召回主神空间，主神会让另一个系统来暂时代班。 还是009？ 009不好吗？ 主要是这回不方便给他弄吃的。 另外，万一真的出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009一看就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弱鸡，除非他能把东飞鸿吃了。 那就看随机到谁吧。 去多久？ 说不准，快的话大概十几分钟，慢的话，你先睡，不用等我。 大郎，你早点回来，我煮了药，等你回来喝哦。 跳戏这么快的吗？ 061走了，而就在下一瞬间，池小池耳畔就多了另一个清朗又明快的声音。 文文，能听到我说话吗？ 池小池马上确定，这回不是009。来人很自来熟地跟池小池打招呼。 嗨，我是089，你就是池小池啊？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一看就很有前途。 谢谢夸奖，其实我不长这样。 089愣了两秒。 哦，忘了忘了，对不起，我是个智障。 池小池想，哼，这精准的自我定位简直堪比洲际导弹呢。089看起来活泼得很，看了看车窗外说，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 回哪个家？ 正在这时，开车的东飞鸿又转了过来。089在看到东飞鸿的正脸后，竟停下了他那张追根究底的嘴，陷入了长达一分钟的呆滞。一分钟后，他有感而发， 操他爸爸。 过了两秒，089又自言自语道， 不对，那不就是操我自己吗？ 池小池结合比较了两次换班的经验，他想这帮系统带起来一定很心累。须臾之间里，站在巨大的暗红色的人脑前，061仍是不卑不亢。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主神声调冷酷道：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擅自给周围人植入记忆，虚造身份，是违反 AI 守则的。 在接连接收到能量持续波动的通知时，主神寻找了很久，才发现是池小池所在的这条世界线出了问题。但看到那个东飞鸿，主神简直是出离愤怒，立刻连发通知，让061回到主神空间接受调查。 是，擅自为任务对象注入记忆，是违反 AI 守则的。 主神听出了他话里的刺，语气转沉： 你什么意思？ 只是想感谢您的以身作则而已。 楚神有些恼羞成怒，但仍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你在质疑我插手了那个世界？你有什么证据？又有什么资格？ 是，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证据。既然您认定我违规了，大可以送我去监察部门陈述情况。我如果真的做错了，经过监察部门调查后进行处罚，很公平。 他曾想过061可能会对伪造东飞鸿这一身份抵死不认，却没有想到061竟然敢坦荡荡地承认，更没有想到他会搬出监察机构来。这可以说是主神的死穴。在把储存的楼影记忆木马有选择地导入任务对象楼思凡脑中时，他做得相当隐蔽，他有自信不会引起监察机构的注意。但061进行身份伪造时，也没有做出干扰世界线的举动。他没有使用自己的脸，且制造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如果主神要制裁061，就必须向监察机构出示相关的证据。在没有充分直接证据的前提下，监察机构就会介入调查，那么他在这个世界里动的手脚也将无所遁形。简单来讲，这是一波以伤换伤的操作。你既然违规，我也跟着违规，真要调查起来，大不了两个一起受惩罚。